楚的声音，这一首《一路向北》，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，这属于青春记忆，每次听到就会想起里面的一些情节。刚刚突然间想到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可能去旅行也是一个疗愈心中创伤的这样一个好的途径吧。那希望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的话，可以在旅行当中去找到让你心里温暖的力量。下面这首歌来自旅行团，《奔跑在孤傲的路上》。旅行的路上总有些人想要去证明自己生存的意义，那希望在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放松你的心情，让你重新去拥抱这个世界吧。这首歌来自菲尔乐队的《月牙湾》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